闹，一家欢聚喜上眉梢， 年夜饭味道好，辞岁酒呱呱叫， 人人都滔滔，新的一年来到，我们心心高，爸爸妈妈阿姨婶婶还有爷爷和姥姥，举起杯磕过头， 杨森 祝愿我们的老一辈越过越年少，喜气总云霄，一家欢聚有说又有笑， 毛瓜子进财宝，吃个鸡摆定香， 阖家福星高，新的一年来到，我们尽头高，弟弟妹妹哥哥姐姐还有咱们的小宝宝，举起杯磕过头， 杨森 祝愿我们的新一代青春无限，喜上眉梢， 年夜饭味道好，辞岁酒呱呱叫， 人人都滔滔，新的一年来到，我们心心高，爸爸妈妈阿姨婶婶还有爷爷和